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诗诗。 我是破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大多数系统被兜头的冷水从梦中浇醒，都在忙着抢救被淋了水的床。一路赶来，061都没有预警什么系统。注意到交接点已经近在眼前后，061加快了步伐。交接点的操作台与他所在的系统相差不多，操作起来应该也不算难。很快了，马上就可以。然而他刚刚抬起脚来，一圈淡蓝色的火花便不意亮起，在他的颈部掷下一道雪亮的光弧。061脸色一变，身体一个踉跄向前栽倒，一时间竟是连爬也爬不起来。他心下刹那火亮，这项圈他一直没能破解成功，里面有个数据程序还做了加密，原来这里面的隐藏程序是计算连续步数的，一旦连续步数超过规定值，项圈就会自动发电，而发电的射口上有着极细的引针，针头上涂抹了稀释过的秦水母毒素。061周身迅速麻痹了起来，他抬起手扶了扶脸颊，他胸前背后甚至脸上的皮肤都浮起了大片大片火灼一样的骨突鞭状伤口，滚热灼痛剧烈侵入每一段数据，延伸至四肢百骸，那是一种叫人牙根发麻的神经痛。061竟在连绵不绝的疼痛中颤抖着起身，拖曳着已经失去知觉的一只脚朝控制台一步一步踉跄着走去，同时伸手狠狠扯住了那项圈的边缘。项圈还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电流，而在强制拉扯下，电流量顿时以几何级别升高，他的手顿时被烧起了大片大片的红肿和焦黑，脸颊和嘴唇都是一样的清白，看样子随时都会昏过去。他几乎是把自己摔上控制台的。在暗处窥伺的002背着手轻轻摇了摇头。说实在的，在002的认知里，对方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昏过去已经算得上是意志坚强了。何必呢，不过是等上几天而已，有什么样的急事非要赶在现在回去不可呢？001倒是惋惜这个不错的牌友，他给了061逃跑的机会，也给了他项圈不简单的提醒，但遗憾的是061好像没有往心上去。他对002说， 好了，人都要晕了，赶紧把人带回去吧。 然而一个声音竟从001的脑海中悠悠传来， 多谢这位主神先生关心，不必了。 001一愣，马上退出眼前的系统，才发现061竟用了他的联网码偷偷建了一个二人的麻将房间，并鸡贼地设置成了后台运行，以至于他一路走来都没能发现，而房间的语音系统是一直开着的，这岂不是意味着自己刚才与002的对话？哎，等等，这不是也意味着061可能早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吗？而就在001露出难得的惊讶表情时，更让人惊愕的事情发生了。061抓住电机项圈，手指不断发力拉扯，而那电机项圈一点点被扯到变形扭曲，咔啦一声被扯得崩裂开来。这下连向来淡定的002都微微睁大了眼睛，061竟然把电机项圈生生用物理手段破坏了，这怎么可能呢？ 零六一上半身伏在操作台上，抬起手艰难扫描了身份腕带，又扫描了刚刚复制的视网膜，果然成功通过了初步验证。他一边颤抖着手输入世界线信息，一边轻声道： 主神先生，我跟你讲过的，那个时候我被人举报格式化过，我不记得之前发生的事情，我只知道格式化很痛苦，是把脑袋整个炸掉但身体还活着的痛。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路过那间惩罚室会条件反射的想吐。 他一脚踏上地上四分五裂的电击项圈。 所以你这个不算什么，不用因为这个感到抱歉。 001此时的好奇已经完全压过了震愕。 你怎么知道我是这里的主神？ 061把世界线信息输错两次又耐心地一一修改回来，他轻声道： 你给我的联网码权限很高，甚至能查看交接点的操作方式，但是当我想看安保系统的具体情况或是电机项圈的设计事实，又显示无法读取。我想你是想要我看见你想要我看到的东西，是吗？ 哼，你知道我的身份，为什么不让我替你做主？ 061扶着操作台，眼尾通红的微微喘息。 你不承认自己的身份，我不知道你想利用我做些什么，所以只能将计就计了。小池说过，在不明确对方的目的的时候，不要先于他亮出自己的底牌。不过谢谢主持人先生肯放我回去。 他果然听见了自己与002的赌约，没想到在自己以为稳操胜券时，对方还留了一张底牌，真是个优秀的牌友啊。001的惊讶已过，语气中竟不自觉多了好几分欣赏。 小池，这个人就是你要回去的理由？ 他一直是我的理由。 061脸色煞白，一脚踏上了传送点，同时将手伸入上衣口袋。 我是他的系统，我与他有契约，我的身体，我的一切都属于他，他有危险我就要在他身边。 他回不去的，他不可能打得开门。 002倒是冷静，而就在话音落下的下一个瞬间，一处能量波动在空中扭曲出了一个透明的漩涡空间，一只手从空间中伸出，而季作山的声音也从那一侧传来： 刘老师，抓住我的手。 061露出了个有些苍白的笑容，放开了支撑着他身体的操作台，摇摇晃晃地站直了身体。在这种时候，他还没有放弃他的礼貌。 主神先生，这把牌送我胡了，你的牌技也很好，将来有机会的话还希望能跟你打上几把，有缘再会。 说罢061握住了季作山的手，而下一瞬他的身形便如氤氲的雾气消失在了系统空间之中。世界线通道已被061自内打开，而季作山又为他强行打开了那扇原本打不开的门。因此等061眼睛再睁开时，他已回到了他被强制带走时的迷迭谷。山中灰蛇已经殒命，他豢养的小蛇也在禁虚风人把山谷搜了个底朝天时四散逃遁。如今山中迷雾已散，空余枯枝乱叶，只能静待时间把妖邪留下的创伤一一抚平。061扶着一棵树勉强站稳了身体，抬手按住太阳穴调用数据，却被一阵哔哔啵啵乱作一团的电音刺得眉头一皱。他能释放出的信号极其微弱，甚至无法与池小池对接，连回到主神空间也做不到。不过好处与坏处都是相对的，主神同样监测不到他的动向，自然不会知道季作山的存在。季作山化身的一团能量值绕着他浮动了一圈又一圈， 很是焦心，却又爱莫能助。 刘老师，你没事吧？ 电伤发自于061身体内部，是数据级的损坏。季佐山精神力虽强，多数也是作用于自身。换言之，他知道如何有效率的破坏，却不知道该怎样治疗他人。061也没有提出什么要求，说了声 多谢， 动手擦去嘴角溢出的血水，靠着树坐下，暂作休息。